吃你看，没招没辙没脾气。 哎，嫂子，那榜上还有天柱大哥的名呢。 这不诚心喊着我吗？ 韩志山，你要是碰到村主任，他金福敢不给报医药费？ 金福啊，承包了养鸭场，5年不交承包钱，有钱还往自己怀里搂呢。还有人替他为候选人，他金福， 他金福要是当了村主任，那还不成了谎吃人呢？ 好吧， 金福哥，嫂子。 你把话说明白，我金福咋成黄世仁了？ 对，你说我们家金福咋就成了黄世仁了？你们家金福，哎呦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你小辣椒在五厅当三黑，狗一男人，三句插足，还有脸在这儿捧金嘴来？ 宽，你少说用不着他。 这个用不着啊，那我就说点有用的。我男人在下场开黑气场，请家吃亏土鸡他不长眼，放坏他的羊。看病吃药为啥不给报？ 养鸭场的规矩没有这一条，你出口不逊瞎胡闹，我就是没有钱，看你有啥招。 这鸡呢翻到你家炕上头，是你和你下几招，你有一盘我一盘，你有一盘我一勺，要费不报咱不要，后半辈子吃一个没食没赏没完没了，没边没眼没头没脑，没根没绳。 这事办的兵营不是兵营 啊， 部队。 咋不对啊？ 金福哥， 水有源来，树不有根，得瓜当是雨，种瓜人

叫我震动。是否我不是那破破窗啊？

人推，这破鼓乱人吹呀！ 爸， 别人他跟着起哄，他不跟我联系，可是我。我万没想到啊，连我的亲闺女，你别人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20多年呐，我又当爹又当爸。晚睡早起，操心费力，为了咱们村儿，我是上压下挤，我容易吗我呀？ 爸， 你别动脚吧，我没你这么个牲口闺女。 爸， 你让我伤心呐！